歌谣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、王大毛、马建松、张博、王斌共同演绎经典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误打误撞竟然撞见了沈成阳的丑事，而和他一起躲在窗帘后的还有许崇光。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响亮，夸张的快赶上岛国动作片了。沈秋一声不吭，直到感到许崇光的身体似乎有了一些变化，吓得他想要起身，却死死地被许崇光按住。 别乱动啊，我又不愿把你怎么样，你得理解，这是自然生理反应。 许崇光不愧是心理医生，心理素质极高，说得理直气壮。沈秋又羞又臊，只好回头白了他一眼。他感到男人的身体微微一僵，随后竟然当真微微地和他隔开了一点距离。许崇光低笑起来，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 半个小时以后，沈成阳和程太太才终于云收雨散，打扫战场。两个人也是够无聊的，竟然不走，还坐下来依偎在一起谈事情。 程雅，你当真要去程雅？ 怎么，吃醋了？ 放心吧，那样的小丫头片子我是看不上了， 只不过她可是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如果娶了她，程家的钱不就是我们俩的了吗？ 哼，到时候看人家年轻漂亮就要把我忘了吧？ 那怎么会呢，程雅那种娇蛮大小姐怎么比得上你体贴温柔啊？ 沈成阳连哄带骗地安慰着。 咱们都这么久了，你还不了解我？我对他没什么兴趣。 现在的问题是，程雅似乎更中意许崇光，你得去跟老头子吹吹风，千万别一心软答应了，否则以后这程家姓了许，我什么也得不到，你不也一样吗？ 老头子年纪大了，不趁现在把钱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恐怕到时候他还得向着他女儿。 沈成阳舌灿莲花，程太太终究是被说动了，两人又缠绵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待他们终于走了，沈秋急忙从窗帘后面窜了出来，好在他慌乱中没有忘了录音录像，今晚的惊人发现足够回去跟陶安可交差了。许崇光慢慢吞吞地从窗帘后面走出来，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笑着说， 你用的什么香水，味道很清新啊，闻着不错。屋顶花园。 沈秋随口答道，飞快地检查一下刚才的录像，随后才意识到许崇光问了什么，不禁微微一怔。想到方才的情景，他不禁又羞又躁，这个男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只是行走的荷尔蒙，怎么现在就这么厚颜无耻了呢？ 他 抬头瞪了许崇光一眼，忍不住揶揄道：程雅小姐对你还真不错啊，现在沈程阳和他后妈在密谋他的家产，你难道不应该救公主于水火之中吗？许崇光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他倚在窗帘边上，双手抄兜，修长的腿交叠在一起，姿态优雅肆意得很。早知道他身材极好，然而沈秋也是第一次看他穿西装的模样，当真是贵气逼人，可以去拍时尚杂志了。挽救公主的是王子，我不是。许崇光回答。那你是什么？ 我是恶龙，只想每天抱着自己的珍宝睡觉。 什么珍宝？ 沈秋挑眉问着。 是个有点特殊的宝贝。 许崇光暧昧不明地笑了笑，转身看了一眼楼下。走吧，客人已经陆续散了，找不到我，小心沈成阳起疑心。 不知为什么，沈秋觉得许崇光话里有话，可是他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，于是只好离开。 虽然没能挖出沈成阳的生父，但是有了这份录像，今晚也算收获颇多了。沈秋离开宴会，忍不住打了个电话给栾池，飞快地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，自然是略过了许崇光的情节。 你也太胡来了，万一被发现，沈成阳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 栾池不无担忧地说，既然有陶安可出手了，沈成阳和陈碧柔早晚是个死，你不用太拼命，首先注意身体。 我能有什么事儿？ 沈秋笑着说。晚上好好吃过饭了吗？小心你的胃病。栾池无奈地说。沈秋这才想起自己今天晚上还真是忘了吃晚饭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于是只好干笑两声。 晚宴上我还是吃了点的。 别逞强了，我去你家里给你留了粥和清淡的小菜，你回家热一热，吃了再睡。 栾池似乎早料到他要敷衍他。 沈秋家里的钥匙除了他自己也只有栾池有，听他这样一说，他不禁心头一热，眼眶都快要红了，只能掩饰道： 哎呀，你果然是我的亲哥。 到了家，厨房里果然还有饭菜的香味，沈秋吃了点，洗过澡就睡了。今天晚上实在是过于惊险刺激，他原本以为自己一定会沾枕头就睡，却没想到竟然又做梦了。这一次梦见的地方是他曾经住过的医院，他被绑在束缚带上，电流刺激一遍一遍洗礼着身体，他狼狈不堪，嘴里吐着白沫，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，狼狈而凄惨。他哭着求那些人放过他，可是没有人停手，身边围绕着冷酷的脸，他们麻木的仿佛机器人，直到镇静剂起作用，他昏昏沉沉地睡去，再醒来眼前是大片的白色。 你醒了？ 一个好听的男声响起。沈秋转过头去，看见许崇光坐在他身边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额头。男人的大手很干燥，细微的茧子划过他的皮肤，粗粝而温暖。 许崇光， 沈秋哭着拉住他的手，哽咽着喊： 救救我，求你救救我。 许崇光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手掌从他的手里滑落，他停顿了片刻，才伸手攥住他的脖颈。我救不了你，但我可以给你解脱。沈秋挣扎着睁开眼，凌晨三点钟，他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脖颈上仿佛还残留着根本不存在的触感。这个噩梦也太可怕了，他心里想着，从卧室里走出来。这个时间点万籁俱寂， 整座城市都沉睡着，而他从沉寂中醒过来再难入睡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忍不住走进厨房，从酒柜里取出了一瓶酒，径直灌了几口，等酒劲上来了才回卧室睡觉。真该死，他觉得他确实该去找找许崇光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劲爆了。第二天，陶安可咬着指甲，淫笑着盯着沈秋昨天晚上的战斗成果，嘴里啧啧称奇：你这个弟弟还真会玩啊，这么惊险刺激啊。沈秋对这种少儿不宜的东西并不感冒，何况他昨天晚上已经感受过一遍现场版，还是跟许崇光一起感受的，现下十分不想回味。你准备怎么办？沈秋抱着胸问他。我个人建议，这个先不用着急甩出来，沈成阳现在风头正劲，程家就算和沈成阳翻了脸，却没办法伤筋动骨，咱们还是得等，先找到他爹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把录像放出去。陶安可笑得像只狐狸，痴痴笑着：哎呀，这个录像要怎么放也是个问题，搞不好还会被警察叔叔带走喝茶，传播那个啥啥啥的，毕竟是犯法的呀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沈秋嘴角抽搐，陶安可还真是懂行，不过沈成阳的父亲并没有出现，线报有误，传消息的人说沈成阳他爹改变了计划，先去看了陈碧柔，无所谓，既然露了头总能见得到的。陶安可自信满满地说，随后眼珠子一转，不过嘛，录像虽然不能对外公布，稿子却是可以写的，这么狗血的故事咱们下个月的头版头条是有了，你想自己写还是换人写？换个人写吧，我写不来这个。沈秋摇摇头，打了退堂鼓。于是陶安可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很快就把写稿子的事情安排下去。作为一个挖掘八卦为主的杂志社，这边的作息十分随意，大部分时间是不用去坐班的，只有每个月出篇组稿的那几天才能见到人满为患的场景。沈秋因为立了大功，加上情况特殊，随后一个星期很是轻松，被陶安可放了假，大手一挥，一句爱去哪儿去哪儿就给打发了。于是他顺理成章去预约了许崇光，再怎么尴尬也总比整天做噩梦强。沈秋到诊所的时候，前台的学生妹告诉他，许崇光还在接待一位病人，许医生还挺受欢迎的。沈秋随口感叹了一句：这可不一样。前台小姑娘打了个哈欠：别人啊都是精神病，这位是花痴病。他话音刚落，楼梯上就有一个年轻姑娘款款走了下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程家千金程雅。天气炎热，程雅穿得很是清凉，抹胸小吊带加上紧紧包住臀部的小短裙，奈何小姑娘发育的一般，除了瘦丝毫没有前凸后翘的效果，偏偏还爱扭着腰走，效果相当喜感。她下了楼，看到沈秋似乎微微一怔，随即有些敌意地瞪着沈秋：你是来找崇光哥哥的吗？沈秋也是没想到，这位大小姐看着有点长不大，记性倒是不错，几天前宴会上的惊鸿一瞥他竟然还是记得的。哎，别随意攻击好吗，人家是来找许医生看病的，又不是人人都跟你似的看着个帅哥就拔不动腿了，担心嫁不出去也不用这样吧，人丑果然都作怪。前台的小姑娘翻了个白眼，一脸不爽的样子。 这位小姑娘嘴果然够毒，而且完全是无差别攻击，无论对方是谁。程雅的脸由红转白，再由白转绿。沈秋看着差点笑出来，他指了指自己的手腕，我预约的时间到了，先上去了。他说完拾级而上，没再理会程雅。程雅在阻拦沈秋上楼和先找前台小姑娘算账之间挣扎了一下，还是选择先吵架。于是争吵声此起彼伏地传来，沈秋笑眯眯地关上门，看着许崇光正坐在写字台前好奇地看着他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不知道是不是怕沈秋尴尬，许崇光先开了口。沈秋欣喜地顺势接了下去，两个小丫头在楼下吵架呢。池莉那张嘴啊，程雅恐怕要吃亏哦。许崇光啧啧感叹道。沈秋这才知道那小姑娘叫池莉。你雇的人的确很有特色。沈秋自顾自地找地方坐下。哎呀，薪水太低，都是些兼职的大学生，来过许多人后来都觉得害怕，只有池莉一直坐下去了。许崇光抱着欣赏的语气说，池莉是个妙人啊，成功帮我过滤了不少脾气不好的客户。这样闲聊几句，好歹可以化解那天晚上的尴尬。然而沈秋心底其实也是好奇的，像程雅这样骄纵的千金小姐怎么会和许崇光如此的熟人，许崇光为什么又会出现在那天晚上的晚宴上。沈秋看着许崇光，想到那天他自自然然地穿着西装的模样，突然意识到他不可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心理医生。还记得上次的规则吗？想要问我问题是要做交换的。许崇光依旧如同沈秋肚子里的蛔虫，眼里都是戏谑的目光。你和程雅是怎么认识的？沈秋抢先问道。是在国外吧？是，他游学期间程雅不放心，我正好在那边，所以托我照顾。许崇光解释说。最近怎么样？状态不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沈秋挑眉看他。你会主动预约肯定是不怎么好，也或许可以说相当不好。我原本还有些担心，但是看你还有心情关心程雅，可见事情并没有到你完全解决不了的地步。许崇光分析着，以你目前的状态，如果说让你困扰，说明你又梦游或者做噩梦，但你不紧不慢，说明你找到了一些缓解的办法。像你这样的性格一定不会随便寻求朋友的帮助，那么你能找到的办法无非那么几样，比如说酗酒。许崇光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观察着沈秋的反应，随后下了结论，看来真的是酗酒。沈秋来的次数多了，已经习惯许崇光神仙似的判断力，他懒懒地倚在沙发上，大大方方地承认，恭喜你全中，所以我就是想来睡个好觉。说实在的，我有些担心你。许崇光看着沈秋满不在乎的样子，难得一脸严肃，他皱着眉轻声地说，对你来说，沈成阳那天晚上的举动很刺激吗？你曾经见过类似的场景吗？比如说不道德的性爱。沈秋嗤笑起来，哼，没有，我小时候没撞见过我爸和陈碧柔偷情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偷情，都是光明正大的。那么现在你欠我一个问题，你对程雅是什么感觉？没感觉，我不恋童。许崇光飞快回答，显然不怎么希望沈秋转移话题，却又似乎不忍心继续刺激他。程雅20岁了。沈秋瞪了许崇光一眼，心智只有12岁。